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有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下面请听被小朋友们亲切地称为笨狼妈妈的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为我们带来的读书分享和她的新作《时光收藏人》中的一个片段。 我是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因为写过笨狼的故事，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我为笨狼妈妈。我特别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小说、童话、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因为阅读一本书就是和别的作家交流，向别的作家学习。只有不断地向别的作家学习，我自己的写作才会有进步。时光收藏人是我2018年1月出版的新书，是一本新的童话集，一共有14个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我的白日梦，是我对世界的美好的幻想和对生活的思考。下面呢，我为大家朗读一段书里的文字。这段文字来自于书中的一个故事，小老鼠的中秋节。乡下有一座美丽的农家小院，青瓦白墙的房舍，竹篱围成的栅栏，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枝繁叶茂，像一朵绿色的大蘑菇。小老鼠米粒儿就住在这里，当然跟小老鼠米粒儿一同住在这里的还有老爷爷和老奶奶。老爷爷和老奶奶住在院子里，小老鼠米粒儿住在房子下面的老鼠洞里。早晨，阳光洒满原野，老奶奶推开院门，听见院子外面的银杏树上喜鹊在喳喳叫。老奶奶对老爷爷说，一早就听到喜鹊叫，今天准有喜事儿。老爷爷在院子里回答说，喜事喜事就来了，儿子打电话来了，说明天要回家过中秋节呢。好啊好啊，老奶奶说，那我们得好好准备准备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中午好。 哎，你好，中午好，节日好。 哎，李老师节日快乐。那今天五一国际劳动节，在我们环球旅行家这个栏目开始之前，还是要听听李老师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啊，我们先来看看亚洲的情况。东南亚这一块呢，基本上还是降雨的比较多，像曼谷今天是小到中雨，气温呢仍然不是太低啊，32度，是一个湿热的这样一个天气，尽管下雨。 嗯， 那么对于日本来说，这几天假期呢应该说是好天气，但是好天气这个假期要结束了，它降雨也该来了。从明天开始，它是从南到北会出现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降雨持续的时间大概也是2到3天的时间。 嗯， 对于欧洲来说呢，目前中 东欧这一块呢，还基本上是以晴天为主，气温也还是比较高，在24到26度之间。 嗯， 但是马上从西欧到南欧这一块呢，开始呢降雨，也要开始展开了，因为有一个低空槽在向东偏东方向移动，所以从明天开始，像罗马这一带将会出现降雨天气了。 嗯， 但雨都不大，都是以小雨天气为主。 嗯， 整个来说这一带气温方面并不是特别高，基本上是在20到24度，像柏林呢，包括伦敦这一块呢，气温要稍低一些，在14到16度。 嗯， 这是基本的一个情况。对于北美洲来说，东边在下雨，然后东边是一个相对晴天，西边在下雨。这个美国的西海岸基本上大部分地区都是小雨的天气，但东边呢是阳光比较灿烂。大体情况就是这样了。 嗯，谢谢李老师对天气方面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到周二的环球趣闻录，也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这一天，祝各位节日快乐，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假日版环球旅行家。我们刚才那个片花当中说每周新的请假理由，看来今天大家不太需要是吧，因为还在假日当中。 对， 不过呢每次到了假日，就是每到假日快进时，大家就需要新的理由来请假。 就是这个假还没有结束， 啊， 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已经想好下一个请假理由。 你知道他们说过去这个孩子的情绪就是这样的，放假一开始的时候是特别兴奋的，到中途的时候就兴奋达到顶点，然后到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心情就沮丧到顶点。 好失落啊。 不过没有关系啊，我们好好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趣闻，说不定你就能找到一个下一次请假的理由了。 嗯， 今天环球趣闻录，我们先从飞机上的餐食开始说起。 嗯， 因为袁一刚刚从远方归来，所以呢还要问问你在飞机上吃的怎么样啊。哎呦，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 你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就是睡眠还不错的人，然后因为这趟行程比较远嘛， 对对对， 之后会跟大家分享哈。 嗯， 然后呢，光飞机的飞行加上转机时间，可能单程都达到快30个小时。 妈呀！ 然后这个中间我在飞机上几乎没怎么吃， 嗯， 我就觉得说，因为我记得曾经 你是弄了一个眼罩，然后上面写着“吃饭别叫我” 。没有，我跟你说，南美那边这个航空公司的乘务员都非常的死心眼儿，他就会把你推醒，哎，吃饭了。 哦，一定不能让你这个吃了亏了， 是吧？对对对对。然后我在飞机上不是一顿没吃吗？ 嗯， 结果到临下飞机的时候，乘务员就问我说：“你一点都没吃，你还好吗？” 要不然我们给你打包带走。 但是确实，飞机上的餐食是不是符合口味，确实对旅行者来说也是挺重要的， 是个考验。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啊，长途飞行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遇到天气的一些情况，可能在飞机上餐食的发放的时间不是那么准时， 对， 就有可能让你等。 对， 如果一直在颠簸的话。空姐就会微笑地看着你，她坐在你对面， 没有办法， 对，没有办法 给你吃，不能为您提供服务。 那么现在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小小的消息啊，可以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未来我们的飞机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餐食。如果你不想等，如果你等的实在饥肠辘辘，那么瑞士飞机内部设计企业叫布赫尔航空航天，他们推出了一款机舱零食机。这个布赫尔是相当有名的啊。 嗯， 这个机舱零食机怎么解释呢？它可以让乘客们自取小食品 还有一些饮料， 就是自动贩卖机， 哎，有点像 在机舱里面的。 嗯， 那这个布赫尔航空航天把这款零食机呢命名为创意厨房，形似自动售货机展示的部分。零食机安装在客机厨房的机舱过道一侧，方便乘客去自助使用。 嗯， 这也是一个很有效节省能源和空间的办法。 嗯， 能够显著的降低航空公司首推餐车的成本。那零食机的侧壁板呢也是可以拆卸的，方便空乘人员把食物换成免税商品。 哦，两用的， 飞机上购物也是一件事儿嘛。 对，但是目前我们没有了解到任何一家航空公司开始启用这样一个创意的机舱零食机。那么哪一家的运营商将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要给他鼓个掌点个赞啊。 对， 因为确确实实如果说他改成那样的设置的话，大家就有选择了。 嗯哼， 现在基本上就选择就是牛肉饭还是那个 鸡肉饭， 鸡肉面 牛肉饭还是牛肉面 牛肉面，反正就是这几样。 对， 你实在很难以选择。如果能够让大家选 ABCD 的选项的话，就是都选 C 是吧？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不会做的时候，想不出答案的时候就选 C。 哎，刚才说到的这个零食机，希望有一天我们早一点在飞机上能够看到它。 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夏威夷。 嗯， 在夏威夷这儿，披萨分裂英国人。 嗯，这个其实我们要说到气味的问题了啊。 嗯， 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到环球趣闻的一个气味环节。 嗯， 这么来问问大家吧。嗯。你知不知道有一个这样简单的问题能让英国人站成势不两立的两队？ 因为就是在我们刚刚说是披萨嘛。 嗯嗯， 就是如果各位去一些快餐的披萨店点的话，一定有一款知道，嗯，叫夏威夷披萨。 对对对，这个披萨有一个特点 就是芝士多。 嗯， 然后用料单一。 嗯， 同时呢口味也比较单一，就是菠萝加芝士。 哎呀，这个反正我是基本上受不了这种，就是 我还挺喜欢的， 是吧？ 嗯， 你可能更适应的是榴莲吧？ 哇，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知道你们女孩子就对这样的东西特别喜欢，但是对于我来讲，你上面放足够的肉，其他都不要放了就可以了。 对，放什么水果啊？ 对， 占什么地儿啊？ 哎，我刚才说英国人能够对立的这样一个观点，其实就产生在披萨上。披萨上能不能放菠萝这件事情，英国人对这件事儿分裂的相当严重。 调查公司发现说，由衷喜欢放菠萝的夏威夷披萨的英国人呢，和由衷不喜欢这种披萨的英国人占人口比例都非常的显著增加。 对，调查还发现84%的英国人其实是喜欢吃披萨的，82%的人呢其实是喜欢吃菠萝的，只有53%的人呢喜欢把它们放在一起吃。 就是我可以爱披萨也可以爱菠萝。 对，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讨厌夏威夷披萨。 所以这个事情在英国就很难解决。那英国的一位厨师叫戈登拉姆奇，他去年在一档美食节目当中，他高声呼喊说披萨上绝对不能放菠萝。他其实小声说道没关系啊，就是自己决定就行了。但是他这么一呼喊呢，立刻引起了全民大讨论。 在大家对于这个话题的关注当中呢，夏威夷披萨的销量也就大增了。 嗯， 根据某公司的数据显示，这个连锁超市企业去年夏威夷披萨销量增长了15%，平均一个月能够卖出将近1000万张。 嗯，除此之外，夏威夷披萨话题关注度呢上升，也带旺了对其他特殊风味披萨配料的需求，比如说椰枣啊，还有这个水果的调味汁啊，橘子酱啊，这些东西的销量都上升了。 也有人统计了一下，说最爱吃这款披萨就是夏威夷披萨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零售店员工、时装设计师和翻译。 你说吧，你是属于哪种？ 我属于第四种。 对对，这个水果一类的这种披萨也好，还是餐食也好，我想可能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知道的西餐当中。 对， 或者说东南亚的饮食当中可能比较多。 对， 你们南方是不是也相对会稍微多一点这样的东西？ 水果这个东西吧，它很奇妙，热带水果通常就是它的味道会比较足一些。 对啊， 它会有自己比较鲜明的特色，像 气味也比较 浓郁。菠萝啊， 对， 菠萝蜜呀， 啊， 榴莲 啊， 是不是？ 啊， 但是不管怎么，它们都是水果嘛，对不对？ 所以我说北方人为什么在这一点上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大量的热量的充足的食品可能能御寒。 对，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东西呢，尤其男士，你看他每次那个拉面店也好，还是那个不管是披萨店也好，他有男士优选，一般都不放水果了。 对，然后蔬菜放的很少。嗯， 对对对， 因为男生觉得这样东西太占地儿又不饱肚子。 所以男女有别，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气味才是第一波，接下来还有更足的味儿， 还有更重口味的。不要走开，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的环球趣闻录。 太自以为的世界。 一样的月光，虽然都是水果，但是个体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对，尤其是对于你和我的选择来讲，大家各站一边吧。 接下来说这款水果可能也会让很多人都势不两立。 嗯，因为这样的水果比刚才的菠萝，我就说啊，菠萝还好，它那个气味呢不会引人讨厌，对吧？ 它可以除味儿，然后本身如果你买对的话呢，还是很清甜可口的。 是，那接下来说的这样东西呢，我觉得我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了，因为一遇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自动就消失了， 看不见张帆了。 对， 这款水果其实是菠萝的亲戚。 啊， 哎，不对，是菠萝蜜的亲戚。 哦，吓我一跳，弄得我以后菠萝都不敢吃了。 没有没有没有，它叫做榴莲。 乐有榴，乐言李言。榴莲爱的人爱的不行啊，像我这样的人呢，确实是敬而远之。 嗯， 其实有的时候呢，榴莲散发的气味呢，确实不能够在某一些密闭空间当中出现， 尤其是公共场合，却最好是不要带。 对， 但是你知道，新鲜的榴莲还是有就是诱惑力的。 嗯。 但是如果它一旦变成， 嗯， 对吧，腐烂的时候， 放的时间长了， 对，会是什么样？嗯，我还真没有见识过。 来，我们让你闻一闻，来自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图书馆里边，据说那一天大家就闻到了一股相似的味道，在几百人在那一天呢就紧急的被疏散了。其实就在前几天，4月28号的时候， 嗯， 最终查明呢是一场虚惊。为什么会紧急疏散？我们来讲一讲啊。说这个墨尔本市的消防局的发言人说，当天下午接到了校方的报警，说图书馆里有异味，可能是危险气体。那我在想，危险气体当中可能会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天然气瓦斯， 嗯， 这样的东西有可能会出现，就会引发火灾或者爆炸的。 对，或者一氧化碳中毒啊。 对，那这座图书馆里边，据说他们怀疑是不是有人放了潜在的危险性的化学物品。 于是呢，图书馆里大概600名教职员工和学生就紧急疏散了，就有40位消防员进入馆内，全面排查之后，最后锁定了气味的源头，不是化学气体，而是一颗被人遗忘在橱柜里的榴莲散发出的气味。 嗯， 这颗榴莲正在腐烂，气味通过图书馆的通风系统扩散到了楼内其他地点。 嗯，这个大家能理解啊，就是一有这个大厦里面谁要吃一个特别怪的东西的时候，如果通风系统特别好， 嗯， 基本上这大厦的人都算全都吃了， 每一个角落都闻到了。 是吧，除了榴莲之外还有什么呢？比如说 螺蛳粉。 哎，这个办公室里边讨论螺蛳粉不是一回两回了。这个图书馆呢，我们说的澳大利亚这个学校的图书馆确确实实还很负责的，因为闻到这个气味之后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就报警。 对对对， 那消防员排查之后发现这个榴莲其实是坏掉的，后来就由当地的环境保护部门把这个烂榴莲给处置了。 你说烂榴莲要怎么处置？焚烧吗？ 深埋粉水。 深埋 深埋不像是处理水果是吧？ 我觉得深埋一定是很好的肥料、 啊、 你看榴莲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啊、 对吧？ 其实我还有一个主意。 什么？ 那么多爱吃的人，你问问他们烂到什么程度他们会不吃呢？可以把它处理了， 这口味也太重了。接下来继续说气丸哈，这个还没完事儿呢啊，大家这个对吧，吃完饭了哈 啊，就得闻闻味儿啊。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味儿呢， 对， 其实也是有的时候不太好闻啊。我们说这个美国航空航天局，不要担心啊 ，NASA 那边没有什么怪味儿、 嗯。 说的是 NASA 最近爆料说，我们熟知的一颗行星，它有一个一直不为人知的秘密。 嗯， 就是这个行星啊，其实挺臭的 啊，真的、啊，哪颗星啊？ 叫天王星。 那是什么味儿啊？ 美国航天局发布的新闻说啊。说即便啊，经过数十年的观察以及旅行者二号的探访之后，天王星一直都有一个秘密，关键秘密被保守着，就是它的大气云层的组成成分。 确实这样的事情也只有 NASA 可以有权威去发布，咱们也没接近过天王星。 一般来说我们说到这个大气的成分的时候，你就能想到有很多的味道。 对， 小的时候你学这个化学课的时候， 对， 闻过不少的味道吧， 比如说含硫、硫磺、 嗯、 是吧、 嗯嗯嗯、 研究人员一直怀疑天王星大气层中有硫化氢的成分，始终难以确认。天王星呢，距离太阳也大概有29亿公里。 嗯，这个全球性的研究小组最近证实说，构成天王星大气层的一种关键成分就是刚才云姨提到的硫化氢。硫化氢什么味道？大家回忆一下，当年你做实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股臭鸡蛋的那个味道呢？ 而且它是无色的气体。 对，你是发现不了的。 对， 研究人员利用光谱仪分析天王星发出的红外线，最终得出了这个权威的结论。 但是还好了， NASA 已经替天王星证明说它也没有臭到没朋友那个境界了 啊。 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说了，海王星大气中同样可能含有硫化氢 啊。你们是比就是都有臭味儿，所以就有朋友了是吧？ 有朋友。对，而人们从距太阳更近的木星和土星大气中监测到了氨， 天哪， 氨同样也是有刺激性臭味的。 朋友们，我要回忆一下我当年学硫化课的时候，他们说到闻到氨这个气味是什么样的一种气味呢？说感冒了的朋友可以鼻子不通的话多闻闻这个味道，到哪里闻呢？ 厕所。 其实公共厕所这个味道都很浓嘛，是吧？ 美国航天局说了，行星大气成分的差异有助于人们了解它们的形成和历史， 这个 很重要的。 确实是出乎人意料啊！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大气层嘛，如果一想大气层，首先想到应该是地球大气层。地球大气层是什么味道呢？当然没有办法在这个飞行的时候我们打开舱门去闻啊。 对。 但是一般我们通过成分可以了解到，事实上我们就跟我们在这个大气层里面一样，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大气层的保护的环境当中，你闻到的味道其实是无色无味的、 嗯、 对吧？ 对对对。 这样的东西呢，当中的氧氮这样的含量，还有包括氢这样的气体的含量呢，基本都没有造成怪味。 对。他们都中和得很好。 嗯。如果一旦生成一个由臭鸡蛋味组成的大气层，如果大家那个 NASA 还告诉你说这地方特别适合人类生存， 是这样的，闻多了也就习惯了。 哦， 人是有很强的适应力的。 比如说你走进一个房间，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你特别怪味儿受不了， 对， 待的时间足够长， 对，你也就闻 不出来了，慢慢 就没有了。包括香味也是这样的。 嗯，这想到很多公共场合里这个不太适合的气味。 环球趣闻录，不知道到目前为止各位有没有找到新的请假理由、 嗯、 稍后呢在下半段当中还会继续跟各位分享更多的环球趣闻录，稍后回来。 我心情无法言语，从未想过会遇见你，让我惊喜，让我痴迷，想起天台可笑的自己，把电话那头的你，因为遇见你，我用尽力气，傻傻的我不懂得珍惜，竟然弄丢了你，因为遇见你，学会珍惜，天台烟花还会再升起，我也有好久没见你。

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继续来看看哪些请假理由值得关注啊，看看今天的趣闻。 感觉今天上半段都在说气味，而且都不是什么特别美妙的气味。 是，咱们忘了那些味道吧，尤其是我特别特别受不了的榴莲的味道、啊。 我以为是臭鸡蛋味儿哎，那就是说，如果榴莲味儿和臭鸡蛋味儿摆在你面前，你愿意闻后者是吗？考虑一下吧，前者毕竟还可以吃。 香醛取其轻，我还是轻硫化氢的味道吧。 好吧。 接下来咱们说别的地方。我一说别的地方啊，大家要想远一点，就是袁一刚刚从那儿回来不久。南美就是美洲地区。 对。 其实说到美洲地区呢，我们通常会提到北美南美之间的很多区域，比如说加勒比海。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那个国度墨西哥，墨西哥呢在可能中国人的心目当中还是挺有分量的， 是， 不管从历史啊，过去老电影啊，老的歌曲啊，可能大家对这地方还挺有感情。我们今天说的墨西哥啊，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啊，我们说的墨西哥的先进的科技啊。墨西哥他们最近组织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器人，也就是人工智能 AI 的课程。 哇，他们为971名中小学生在瓜达拉哈拉市参加了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课程，为300个机器人去编程。 我先问问袁一，是不是从南美回来以后，你发现自己念这样的名字特别顺了哈？特别有感觉了。 也没有，我这次就去两个城市，第二个城市的城市名到行程下半段的时候才最终 记清楚了。 对，太难记了。 一般来说都是这样，我们去很多就是西班牙或者葡萄牙他们的那样的语言的区域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名字特长。 因为而且那个发音的方式跟你所熟悉的英语 刚好是反过来，有的时候啊， 对。 它特别别扭，但是念习惯了差不多。再来一遍啊，墨西哥的 瓜达拉哈拉市。 好，我们刚才说的墨西哥的这个课程呢，这些学生是来自墨西哥的27个州，他们在这个瓜达拉哈拉市的科学技术博览会上参加录制科技教育节目《天才之地》的时候，创下了这项世界纪录。这些学生被分为4人1组，每一组配置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双轮机器人、一根数据线和一个圆角多边形的地图。他们呢需要在这节课上了解什么是机器人，以及机器人的构造，还要学习如何组装和运转机器人。 感觉这节课信息量很大，而且像这样的高科技的课程，我一开始以为总得是小课的这样的方式才 对 吧？971，将近1000个学生，3人1组。为300个机器人编程，我觉得这无法想象。 而且设备挺厉害的啊， 对啊， 它是4个人都要配一台，配一个机器人和一根数据线，这个很厉害了。 对，那课程主讲人呢是哈里斯科州教育厅机器人编程协调员兼逻辑数学思维主任吉里尔莫·里维拉，和技术企业创客工厂的工程师叫诺艾尔·马西亚尔·巴斯克斯。 哎呀，点个赞，这是念的太顺了。 另外呢，吉尼斯世界纪录拉美代表卡洛斯·塔皮亚斯·罗哈斯确认，这一新的世界纪录就此诞生，他打破了哥伦比亚880名学生2015年在波哥大创造的世界纪录。 哦，又说到你特别熟悉的地方了。 对， 刚从波哥大回来。 对， 念这些名字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是在念你 这一行当中接触的那些当地人的名字， 有那个感觉，就是虽然在当地认识的朋友们都记不住名字 啊， 但是现在念起来挺熟悉的。 嗯，这是提到的墨西哥的事情，真的跟我们平常想象的墨西哥就传统文化不太一样。其实在这方面呢，在先进的科技方面，他们也在做更多努力，尤其是跟学生之间的这样的交流。 对， 我们知道未来就是这些孩子们掌握的。 是， 提到孩子们的事儿，孩子们其实除了乐趣之外还有更多的压力。对吧？ 嗯， 你上学的时候，我想也少不了那些压力。 当然， 上过好多个班吧。 上过很多个班，然后考试，你会觉得说啊，某一次考试没有考好，你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对，但是活不下去， 对， 感觉。 哎，对。可是当你就是你年过跨半百的时候， 说我吗？ 你突然回想起来说，你觉得啊，那个时候的挫折根本就不算什么。 对对对。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回顾一下啊，也看看别的地方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些事情的。 释放压力很重要。 哎， 那考试季呢，经常会让学生倍感压力。美国犹他大学校园内呢出现一个哭泣柜，不是那品牌啊，就是那个哭对，哭泣柜，向学生提供一个发泄和释放压力的地方。 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哭泣柜。其实就是让大家哭的一柜子啊，它位于这家学校图书馆，里边有一条人来人往的通道，是这个艺术系的学生叫尼莫米勒的一个作品。这个柜子啊，面向有时需要一个安全之地，即便是在公共场所的学生，就是这些学生肯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长什么样这哭泣柜？ 来，我们看看这个哭泣柜。样子就跟一个试衣间一样 哦，所以有一人高，对不对？ 啊， 我一开始以为就是一个储物柜，打开然后头伸进去。 你说的那个树洞， 感觉很像是鸵鸟。 你觉得我像不像文艺广播的诵读小站 啊？诵读小站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宣泄自己感情的地方嘛， 是大家输出的地方，对吧？这个哭泣柜呢，我们看看它的颜色，里边呢是黑色的，摆了几个填充的玩具，柜门上还贴着一份告示。就是进门前你请敲门，因为你怕里边有人嘛，一次只能进一个人。 嗯， 然后一个人进去呢，最多只待十分钟，离开的时候请你把灯关上， 节约能源哈。那哭泣柜的图片呢，很快在社交网站上传开了，网友们对此呢褒贬不一，一些人质疑说柜子的隔音效果，万一哭太大声了，会不会让别人笑话？还有一些人说，哎，应该多放几个，这一个每次只能进一个人，不行，排队排太久了。 这个校方有一个这样的说明啊。由他，这个学校的这个校方他们说，哭泣柜呢将保留到5月2号，就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 我觉得不对，应该是出成绩的时候。 说太对了， 对不对？ 我小时候那个叫通知单啊，就成绩那个通知 单。 嗯嗯，我们每次那还要得签名，你知道吗？ 啊，你这 家长得签名， 任课老师老说回去签名 啊， 家长签字儿。有的时候还不仅是签字儿，有的老师是要求签一个名字，有的老师是要家长对于这个分数要发表观点。 太可怕了， 要写家长留言，你知道吗？ 太过分了，哪个巫婆想出来？ 哎呦， 你知道我过去就是掌握了一项技能，现在说出来不好意思 啊， 就是有的时候 模仿笔记， 这个不好啊， 这个 确实不诚实， 对 对 对 对，但是确实我们需要的是，逆向思维，我们换一个位置想一想，老师们也为孩子们想一想。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考不好，你说在家长面前是吧，在亲友面前， 每个 怎么办？ 就是每个任课老师可以给每个学生几次考不好的机会， 哦， 对不对？就这几次机会，如果没有超过的话，即使要签字也可以不用回 家。你最近是在玩什么游戏吧？几次机会之后才能？ 我是在想，以后我面对我孩子成绩单的时候，我会不会有无法下笔的时候？ 所以要汲取你当时的经验教训， 对对 对, 对， 是吧？ 我宁愿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对，那个打的时候轻一点。你知道昨天 默念亲生的亲生的， 你知道昨天什么日子吗？ 嗯， 国际不打 小 孩 子啊，对对对， 小孩日啊，记住了啊，有孩子的人， 也就只有这一天不打，365天是吧？ 天哪！来来来，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别的事儿，冲淡一下刚才这个压力啊。我们来说一说来自美国知名摩托制造商哈雷戴维森，大家都知道吧？ 嗯， 这个特别有名啊，就是大家一说哈雷摩托嘛。 哈雷戴森，吹风机的名字，不要开玩笑。 这个摩托车公司最近推出了一个实习生的项目， 哦， 啊，让实习生骑着他们的摩托车周游美国，甚至周游世界，不给发钱，但是呢，让他们 给发钱。 哦，给他们发钱， 对，不仅发钱， 哦，发钱啊， 对，还实习结束之后带走车， 对对对对， 你这年龄已经超过上限了， 有限制吗？有岁数限制吗？没看见， 计划面向全球，哎，不小于18岁的大三大四学生， 哦， 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 啊， 招聘八名实习生。 嗯，我可以从业上吗？ 实习周期是12周。嗯， 说他们在公司学习摩托车骑行知识之后，将和他们的营销团队合作，分别用个人和公司社交媒体账号，以照片、视频或者文字形式发表摩托车骑行经历，其实就是旅游达人。 对对对，嗯，如果你是一个就是粉丝数量还挺多的这么一个 KOL， 对 KOL， 对对对对的话，那可能会薪水更多一些。 对对对，这次实习申请要求以你听听啊，你这个符合年龄限制的很多朋友也不一定能干这些事儿，要求以散文、视频、照片或者其他形式展示。自由对你意味着什么？ 妈呀！ 这个主题， 自由对我意味着考试考得不好也不用老师签字儿啊，不用家长签字儿。 现在不是了吧？应该是别人帮你带孩子吧？ 可以多去几趟南美、拉丁美洲之类的。嗯、 而且他们有对你的作品有要求，说要求申请者富有创造力，嗯、擅长拍照和摄像，能够在骑行途中为社交媒体创作内容。实习申请5月11号截止， 但是确实是待遇很丰厚，有薪水，还可以带走一辆哈雷。对于 诱惑力很大的， 对喜欢哈雷的这种追求者来说， 我知道有一些朋友那个收藏的，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是就是金不换的，就你给再多的钱，对都不换的， 不卖。 那收藏品这对他们来说就是生命， 能收藏一台也是对吧？ 对，很厉害了，很厉害了啊！而且你其实你看到这个骑哈雷的很多。在美国啊，在北美很多这个不同年龄的人其实有不同那种风格。 对， 对， 对， 年轻孩子骑哈雷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的有张扬那种感觉、 嗯、 然后你看到电影里边那几个老头， 就 因为他们有这个文化， 白胡子， 对对对，他们从小 骑这个唐人街探案第二部里面、 哦 那个帮派 对，反正有这样的，就是他其实一直浸染在这个文化当中， 对， 所以他对这东西有感情的，是陪伴他成长的。 骑哈雷的汉子也可以听粉红色的回忆 真的南美回来之后这个风格变了 好吧，环球趣闻录我们还剩一点时间再跟各位分享最后一条了。 嗯嗯，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个时尚博主，他最近做的一件事情。 嗯，这个博主呢叫安博肖尔，他擅长加工一些看似很普通的衣服，让这个衣服的时尚度呢完全不亚于昂贵的时装。 哦， 而他最新的一件作品是用黑色垃圾袋加工成的性感礼服群，小黑裙嘛， 这省钱啊这事儿哈。 嗯， 这个肖尔呢是洛杉矶的一个公民啊，他现年24岁，很年轻的一位女性。 然后接下来跟随他一起 DIY。找出你们家的垃圾袋， 你给大家讲讲。 先把黑色垃圾袋摊平， 嗯， 然后剪成许多条、 哦、 再把每一条的这个条呢团成一个玫瑰花形、 啊、 用胶水在一件紧身的胸衣上部和肩带上沾满了这样黑色的玫瑰花， 嗯， 接着又找来一件黑色的百褶 野地的长裙， 拖地纱裙， 我听就懂那意思了啊。 在裙摆底部错落的粘上一些玫瑰花， 啊， 于是本来只能内穿的紧身胸衣就这样变成了独一无二的晚装。 天哪， 嗯哼， 你不是你听这过程的，因为你是女性啊，你听这过程的时候你觉得 已经有画面感了，好看， 是可以做出来的，是吧？ 黑天鹅，好看、 哦、 好看好看， 因为我不太熟悉啊，对这个事 很像白雪公主的后妈妈。 这个肖尔呢据说是用7个小时加工出了这个礼服群，然后制作材料和工具加起来花了多少钱呢？ 50美金。 天哪，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哦、300块钱人民币、嗯、 对、嗯、总之肖尔凭借这样的一个作品吧，在社交媒体上他还展示了一下把这个廉价衣服改造成时装这样一个过程 啊，他把过程展示了， 为此赢得了不少粉丝。 嗯， 粉丝渐渐开玩笑说，连垃圾袋都可以经过他的妙手变成漂亮衣服。 嗯， 那这个他也是因为这句玩笑，所以有了这样的灵感，于是真的做成了一件礼服。 厉害！我们说化腐朽为神奇，今天终于是看到了有人真的能这么干。 嗯， 就是有黑塑料袋的很多朋友，千万不要乱扔。 对 啊，这个东西说不定以后能值三。哎呀，这个不是制作成本是300块钱人民币，如果把它制作好了以后当成品卖呢， 这个可能就 黑色晚礼服 很无价了。 对， 对， 好了，今天的环球趣闻录就结束在这个晚礼服的尾巴上吧。 今天是5月1号哈，也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嗯、 也希望各位今天下午可以利用一点点时间收拾一下心情、 嗯、 然后准备好明天的工作日来临。 这一看就是给自己在鼓劲加油呢回来该上班了 对对对对对，环球旅行家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天干净盘子骨头别浪费，我会跟一生不换，随时做好准备，我会老